喂，各位观众，欢迎收听我哋港珠澳第21集啊！今日好捻多嘢爆，猫姐系咪啊？ 系啊，哇！今日精彩，简直系精彩嘅一集。 咩啊？即系呢个叫做其实首先喺度祝各位听众新年进步啦，系啦，心想事成，身体健康啦。咁其实即系新嘅一年，咁我哋就即系我亦都唔会期望呢个 show 有咩进步啊咩噶啦，因为呢个世界太乱啦。我想进步，但系个社会唔俾我进步，因为太多嘢要屌。 而家好 advance 噶啦，好进步噶，大爱噶嘛。 咩啊？我唔理啦，即系就算阿侧田教授话。It's 2015, 咁我唔夠你啦，屌！即系 2015 咁，人都要揾食噶嘛，系咪先？喂，今个礼拜嗱，好捻多嘢要爆，咁有咩要爆咧？就即系一年开始咧，阿猫姐， 我而家爆人民币先啦，系咪啊？ 系咪啊？人民币啊，爆咗啦，跟住之后中国股市就熔断机制，熔断四日，即系自己都熔断埋啦。即系喂 、啊、又暴力救市喎、啊！你有冇睇 Bloomberg 啊？ 暴力救市系啊，佢谂住即系每日一剂啊嘛，打伟哥啊嘛要。 系啊， 系。 跟住 Bloomberg 劲耻笑佢戆居喎，又暴力救市喎、 啊。唔系，其实你睇到好多时咧，即系 Bloomberg 啊，同埋嗰啲Washington Post 啊，即系比较右派少少嘅媒体咧。是会疯狂地耻笑呢啲国家队嘅行为嘅咯，系啦，嗱咁就即系其实如果香港嘅即系其实有份听得港珠澳呢个节目嘅听众咧，咁都知道即系今个礼拜就中国股市啊黐鸠咗线啦，即系虽然最尾系升翻，但系其实成个礼拜咧 overall 系跌咗12% 嘅，咁 which is 系有其实熔断机制行咗四日啦，咁就即系喂其实咧即系阿猫姐喺度谂咧，如果做中国嘅股票 trader 其实好捻爽噶，即系有熔断机制嗰阵咧，梗系讲紧即系每日譬如佢一爆翻。7% 咧，咁就可以收工噶咯，即系每日翻公司坐下噶啫。 哇！但系咁做，佢最弊佢冇 hedging 噶喎，即系有升，只啲股票只可以升咗，如果跌就扑街噶咯。 系啊，即系你去到几多少、啊、就即系会 cap 住，去到几多 cap 住咁样，你系扑街噶。即系其实你只系容许佢 扎但 系 其实我觉得啲 media 咧又系好扑街噶，好 distort， 根本讲真，中国人即系大陆有几多少人会将啲钱抌落股票度咧？根本就係攞你嗰啲 莊家嚟 嘅啫嘛，抌落去嘅啫嘛， 莊家嚟啫嘛，即係莊家操盤或者係昆理班境外投資者嘅啫嘛，中國根本係冇錢嘅。 一來就算有錢嗰啲好多都唔買股票㗎，你問一下啲中國人啦，做投資最多做乜？梗係買樓㗎啦。 唔係照買股票，不過唔係買香港股，唔係買國企咯，走人咯。 係啦，買可能美國嗰啲咯。 係啊，即係總之就即係 anywhere but China 啦，好多時都係。 你根本中國人自己本身好多都唔會買翻中國股票，係炒就有咯，即係可能短炒都會有，但係好我見到大部分嘅人都係主要投資樓㗎喎，其實。 系啊，即系佢哋，所以咪 其实， 所以 如果你大陆个楼市跌系，如果你大陆个股市跌都唔够楼市跌咁大镬噶 喎。系啊，所以咪即系其实即系大陆咧，阿猫姐头先咧其实讲得好好啦，即系好多人咧，即系其实系个股票市场系喂炒作，咁其实炒作嚟去都系即系所谓小道消息啊，放水啊，同埋政府政策啫嘛，系俾啲班友仔喺度 cap 水，咁啊边有人认真走去玩嘅啫，系咪先 ？No one takes it seriously。 系啊，同埋即系讲真，啲人当零，即系大部分嗰啲都系，我见到大部分啲人都系当零，即系有零用钱咁样，即系玩下消遣咁样，即系好似你买马咁样， 买大细咯，去玩轮盘咯， 即系好似啲人买马咁，咪求其笃一个好乜 number 咁啫嘛，即系佢哋点讲？但其实多数嘅投资集中喺楼咯。 系啊，所 以其實如果你樓市一跌，其實撲街啲喎。 你話大陸咩？大陸樓市啊，即係或者係班友仔冇錢供，撲街 嘅。係啊，直情係大城市嘅。我講係唔係二三線城市？係如果大城市嗰啲，連大城市啲樓價都跌嗰陣咧，真係好撲街啦。 二三線其實爆咗好耐噶啦，大城市 二三線會影響好大，因為多數啲人住喺大城市嘛。 係啊，但係即係你話二三線之前咧，嗰啲咁嘅投資項目咧，屌！我哋呢啲即係睇新聞精嚟噶嘛，一早爆撚曬啦！如果唔係點到咁撚多鬼城嘅啫，係咪先？ 係啊，但係問題係你諗下，如果連大城市都爆，譬如 啲嘢都爆嘅時候，咁你好多人追大城市，咁全個經濟都玩完咗咯。 係啊，因為即係其實中國嘅經濟體系咧，好多時咧都係集中喺大城市噶嘛，即係你老尾你嚟嚟 粵海嗰啲咧，係啊， 北京、上海、廣州咁樣嘅啫嘛，嚟去都幾個大嘅啫嘛，即係就算你係屌我夠知吉林啊，即係你知山東係有一紮嘢即係個出邊都有，即係有，即係就算係係啊，即係其他啲二線嗰啲永遠都上唔到一線嘅嘛，因為全部係 上唔到㗎，因為 係啦， 權力集中嘛，係啊，佢乜都擺曬喺北京㗎嘛， 北京、上海咁樣係啦，即係 anyway 啦，即係其實咧，即係嗱，資爆咧終於發生啦，我啊贏唔少錢啦，即係我可以好老實咁同大家講，我係不嬲都賭中國跌嘅，所以我今個禮拜係贏咗唔少錢嘅，係啦。 唔係，其實我覺得即係啲人睇中國股市睇得太高啦，佢當咗以為好似美國咁樣，我又唔覺得中國個股市就好似美國咁操作嘅喎。 咪啊，盤房嚟嘅啫嘛，莊家要升啊要升，要跌啊要跌，班友一掉嘅話咪跌。 同埋根本啲好多你睇到中國個股市，一係就炒家，一係大部分啲錢都係攞你嗰啲咩，佢哋嗰啲咩社 保 金啊啲抌落去啫嘛。 係啊。不是 對於真係有錢啲人其實影響唔大嘅，你真係有錢嗰批嘢，即係佢真係放少少玩下咁啫嘛。 唔係嗱，即係美國咧好多時咧啲公司咧，其實香港都係嘅，即係舊香港啦，唔係而家啲咁嘅閪香港啦。即係屌你老尾嗰啲咁嘅年報啊、核數啊嗰啲嘢，全部都係即係人哋逼科佢賭自己個商譽嚟吸個印仔落去咁樣噶嘛。屌你老尾點似得你我唔知咧，貓姐最近咧有冇睇新聞咧？有單揩新聞就係咧一間香港上市啊嘅大陸嘅國企咧。屌你老尾，佢嗰啲年報唔撚見曬喎，遺失喎，架車唔見咗喎，屌係咪同阿蕭山咧嗰陣咧人民即係人民超市嗰啲月餅咧貨車失事啲月餅全部冇曬咁樣一樣？ 喂，就算啊，佢唔失啊，你都你會唔會信佢份嘢先？講真， 屌你老尾，信佢一成鳩都變形嘅。 你知唔知道我聽過即係以前我做 account 有傳聞咧，就係話咧啲 big four 嗰啲咧，如果你即系点讲啊，个 director 系咁讲，你就要做咁 tick 咯，你明唔明啊？ 即系要听上边支笛咯，即 系 系 啊，因 为 尤其是你做嗰啲公司咧，系啊，你好危险噶嘛，下一次你上去就人间蒸发噶啦嘛。 唔系个客想要乜嘢，你咪做啲佢想睇嘅嘢俾佢睇咯。 系啦， 你记唔记得咧？即系其实早嗰五年前咧，有个女 auditor 喺上海俾人锯咗啊嘛，据闻啊，我唔知系咪真啊，即系强国嘅嘢乜卵嘢咯。可以發生啊，就係話佢唔肯做數咯，所以俾人鋸鳩咗。 喂，都唔出奇啊。 係啊，嗱，其實咧，嗱，資爆咧，終於發生啦。有樣最撚好笑嘅又係咧，即係有個有個經濟學家咧就話 ，How can they actually start to tackle reform and make difficult choices in the economy if they can't keep a circuit breaker going on for 4 days？ You want to reform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lay off 30 million people？ Give me a break。What the bears talk about the political system is being brittle and unable to really deal with changes and challenges. This is what we mean. 即係屌你老味，連鬼佬都睇撚通你眼眉。即係屌熔斷機制都搞唔撚掂，點撚樣講救國啊？點撚樣講即係救國企啊？嘥鳩氣啦你！屌你老母！ 咩根本啲嘢，你根本啲領導人啲錢都走曬啦，搞乜差嘢啫？喂，你越冧佢越走添啊！ 唔係，其實可能咧。 喂，所以我覺得。大陸冧咧，其實澳洲嗰啲樓市啊，先會升喎。 咩啊？我都係咁諗，即係所以其實咧， 加拿大、澳洲、美國啲樓啊，紐西蘭啲樓肯定會升喎。大陸越冧啊越升喎呢邊。 唔係跟住咩啊？澳洲就即係兩睇啦，即係雖然我呢排我喺屋企附近咧，都無啦啦咧見到啲咁嘅買房嗰啲牌咧，又出撚翻曬嚟，黐撚線。喂，即係咧，嗱，呢個資爆啊，終於發生啦。咁就另外一樣嘢就係咧，我最近咧睇一份報紙，即係有份報紙嘅報導咧，就係講話呢個澳洲2016年嘅經濟咧，就班友仔就不甚樂觀咁啦。咁啊點解咧？就係因為有個報導就話佢呢個building approval 咧，就係一個16-month low。就是因為咧，就係、是、啦，咁就即係講緊嗰個叫做 residential boom 咧，終於 over。但係咧，其實咧，即係點解係會 16-month low 咧？就係因為 Victoria 有一個 development approval 就自我收皮，所以就冇咗咁樣咯，係啦。 但系其实同银行收水都好似有关系噶嘛，有人做过研究。 银行唔肯 take risk 啊嘛，即系开始就即系、开始就即系终于睇得翻紧少少嘅窿啊嘛，系咯。 系啊系啊系、要求都多咗。我听讲而家咧，系啲银行咧，而家如果你系攞四五七签证，即系嗰啲工作签证咧，你去借钱咧，以前系可以用啲海外收入噶嘛。 而家就一定要 proof 你。 而家一定要本地，咁你变咗你四五七，你根本你谂下买间屋都100万嘅话，佢四五七通常啲人工都得6-7万好似一年。 你攞 根本冇可能买到。 唔系你攞得四五七嚟呢度，即系你喺呢度做嘢就唔会太耐啦。咁你点样用呢度？你有所揾到嘅錢嚟 prove 俾銀行， 唔係啊？問題係佢通常四五七啲工資，佢唔會係好高噶嘛？你四五七，你唔係話嗰啲做 mid level 啫嘛？mid level 啫嘛？四五七 mid level 咯，多數都有啲 engine 嗰啲，但係多數啲人都係報，你都知嗰啲做出嚟咧，又唔想交税咧，多數做個收入係6-7万嘅啫嘛。 可唔可以解釋多少少？點樣做出嚟攞四五七啊？可能 係呢啲。呢啲你去問 agent 咯，呢啲我又唔知啊，但係我知道有啲人啊，根本你而家你開放，你都知道我哋 FTA 搞咗之後就好多呢啲嘢噶啦。 係啊，好古惑嘢。 嚇？你咩啊？ 好多古惑嘢。 係啊，你開咗個 bad door 就乜都有噶啦。 即係總之 有個 king holiday 有乜差嘢跑目名目嘅啫，有啲嘢你都明噶啦。 嗱、呢篇報道咧就話咧，即係呢個叫做呢個。即系 retail 咧，其实好咗啦，但系咧系继续唔会有人工加噶咯，即系讲紧系，即系澳洲今年都唔会有人工加噶啦，系啦。 问题系而家根本 local 啲人，你根本承受唔到个楼市，你明唔明啊？ 系承受唔到啊！点食？ 你全部就系要靠海外资金，跟住根本个政府又特登放啲钱入嚟嘅，即系其实佢又唔查，即系你唔会即加拿大啊、美国咁样会查噶嘛？呢度冇有，但系好即系唔会加拿大咁严咯。 屌呢度啊！你走去啊，搭飞机入嚟啊，拎张票入嚟啊，你走去 declare 啊，班友耻笑你噶，你话几好笑啊？即加拿大你係你唔 declare 你撲街噶嘛？佢一抄係 啊係啊係啊！加拿大好嚴格呢啲嘢。 係啊，即係你就算你匯錢入嚟都好，同埋呢個叫做你拎張票入嚟都好，你唔撚報，你唔撚做好曬啲咁嘅即係證明嘅話，罰即係你嗰筆大錢係充公啦，兼之後 go after 你咯，你要負刑責。 係啊， 佢當你使得錢咁做咯。 是啊，好烦噶嘛，加拿大。 系啊， 所以呢度其实呢啲嘢好松咯，我觉得系个政府嘅问题先搞到啲楼市咁麻烦而家。 屌呢度嘅政府咧，其实咧，即系阿猫姐咧，我唔知道你有冇一样嘅谂法啦，同我好捻多嘢咧，仲系停留喺60年代咁样咯，即系佢觉得啲嘢根本就唔会发生嘅，即系冇人会做啲咁嘅嘢嘅，而家就根本就个个喺度转空子。 唔系唔会发生，系个政府只眼开只眼闭，你估佢唔知咩有啲嘢？但系佢知道，如果佢唔俾外来啲钱嚟嘅时候，个楼市就趴噶咯。而家真系 咩啊？系啊，咁咪即系好似 你有数得计噶嘛？其实你知唔知道？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啦。APA 咧，佢背后咧操控晒条数嘅。 咩个 APA？ 澳洲个 APA 啊？即係管養老金啦，管銀行個機構咧，其實佢入邊有數噶嘛，佢知道有幾多貸款係本地，有幾多貸款係海外噶嘛。 因為佢要去 manage 個 money supply 噶嘛。 你估佢唔知道，其實根本而家個樓市根本本地人係好難 manage 咩？ 係啊，根本就係冇可能買到嘅。 係啊，根本佢哋根本有條數，佢哋就即係點講啊？有啲嘢唔對外公布啫。 唔係，喂，其實咧，你講緊咧唔對外公布呢樣嘢咧，即係講緊呢個樓市呢樣嘢咧。我好建議你睇一套嚟緊會上嘅戲啊，叫 The Big Short 啊。 我知嗰套講偉佳嗰套嘛。 係，即係其實講有畢比特啦，有 Christian Bale 啦，係啦，同埋有 Ryan Gosling 啦，即係。 我同我都有興趣睇下 喎，靚仔雲集嘅呢套戲，咁即係其實我自己咧就上個禮拜咧就抽咗少時間睇，咁點樣睇咧？我就唔會同。 我哋今日或者內容比較多，我哋都係講翻正題啦。 係啊，即係我就唔會講嘅，但係咧總之咧，即係 anyway 咧，今年咧呢班友仔咧就話會嗱澳紙咧嗰班友咧就話年底咧會執到落60先啦，咁啊撲街啦！ 喂，呢排唔好讲数，呢排真系好多人已经开始汇嚟咯， 开始汇钱入嚟澳洲， 因为反而佢哋惊人民币跌得多啲。 系啊，咁即系你系 啊，因为人民币爆煲唔同澳纸爆煲嘛，澳纸你嚟爆煲嘅原因都系商品价格啊， 同埋你澳纸爆煲，你有个铺你摆喺度都有息收嘛。 因為澳息差高啊嘛，呢度息好高啊嘛，係啊。 你人民幣一爆，陣間隨時國家話要大家一齊共同咩？即係點講啊？息都唔俾你，咁你咪派？ 息都唔俾你，係啦，又唔俾你提 lock 喺嗰度，係啦， 係啊， 而家已經開始撳唔到錢啦，班友仔話。 係啊。你都知呢啲任佢提噶嘛，任政府讲噶喎呢啲嘢，随时唔俾你运走，咁你点搞啊？啲钱 lock 住喺度咯。 咁咪冚家产。 喂，其实如果佢一 lock 住啲钱，啲人会唔会即刻点讲啊？个楼市咪即刻派到啊？大陆嗰个。 你话大陆系啊，乜捻嘢都派。 即系其实我觉得佢都唔会咁 lock 住人哋啲钱喎。如果你一 lock 啲钱，咁大陆啲楼市就冇人接噶咯。 佢 lock 住啲钱咧，因为其实个个咧都冇晒，即系叫即系佢我学。即係大陸政府咧就好天真咁以為 lock 住啲錢咧，咁啲人就會喺本地消費乜嘢啊嘛。但係其實係乾整死自己嘅咯，又冇人想使錢，又冇人想買嘢，咁你乾蒸啲錢喺度，即係咪就係自己懟冧自己。 大家唔敢喐，大家唔敢喐， 敵不動我不動咁撲街啦。即係呢個叫做嗱，即係呢個真係即係 prisoner's dilemma 嘅最佳情形啦，冇人喐，維持原狀，即係第一格啊，咁撲街，最撲街嘅呢個係，即係冇人敢 take chance。 我但系真唔明喎，点解咧？好似大陆个政府咧，成日即系净系好似净系谂到啲暴力救市啊嗰啲咁嘅嘢，即系佢唔会话真系做啲实事咁嘅，好似。 因为如果做实事嘅话咧，嗰班友仔咧，即系管治嗰班咧，即系譬如大陆好嘅话，咁佢出边系咪收水啊？咁嗰班友根本就系谂住调走啲钱噶嘛，因为你大陆屌你个个都系呢个叫做朝航晚拆心态噶嘛，即系走得快好世界喺出啲钱啊调咁样啊嘛。咁喺如果佢整好大陆本身嘅话，咁佢咪喺出边咪 build 唔到嘢咯？系啦，咁佢宁愿大陆扑街， 即系做艇仔赚钱。 系啦，即系宁愿大陆扑街，炒呢个国破家亡概念喺出边搞风搞雨，而冇即系以为自己冇人知啦。 咁呢啲买算系卖国行为啊？咁样 咩？佢自己根本就卖国，即系话够国实卖国，系啊。所以系边个咯？所以阿宁元成咧，搞到佢好捻头痕咁样啫嘛。即系之前话猎狐都系猎啲细噶嘛，宁元成佢唔敢。佢唔敢喐佢噶，因為其實凌元成喺出面搞風搞雨，佢班友係有錢賺。 大家一齊分 cap 水汗。 係啊，即係好似咧，其實咧，嗱，即係嗱呢樣嘢咧 ，my radio 講有少 inappropriate 嘅，但係周顯咧其實咧提過一樣好撚正嘅嘢，就係講咧李波咧同埋銅鑼灣書店嗰班友咧，其實咧根本上大家都係共產黨，只不過係唔同派系，所以就係 光派啊佢哋。 係啊，咩啊係唔同派？我唔 係我話就佢咪光派，因為我見佢寫親啲書都係習近平嘅。 我唔敢講係咪江派啦，我亦都唔係一個 position 去評論啦。但係即係基本上你班友咧，難聽啲講黑吃黑，全部一鳩樣嘅，即係好似凌計，好似江派啊、凌計劃啊、凌元成啊，全撚部都自己搞自己咁樣啫嘛。即係 根本而家就真係點講啊？即係黨內鬥爭呢啲係黑社會加法學，你話真係 係啦。即係 at the end 個個嘅 end game 都係要去美國 cap 水，咁即係而家喺度做戲，睇下邊個去到美國先咁樣啫嘛。 看看哪个保外就医 是啦，哪个保外就医，哪个去到美国，哪个屌大屋咁样。嗱继续讲返呢个叫做即係强国爆炸，咁就即係同埋呢个楼市啦。嗱楼市呢最近呢有单咁嘅开新闻呢，其实係阿猫姐嚟铺醒我哋普罗澳楼之后嗰个 group 度。话呢个 Chinese buyer 去到啊，即係上次台长嚟澳洲啊，亦都有去嘅 Byron Bay 度买楼喎。咁嗰班友仔即係见到啲咩强国人嚟呢，咁梗係鳩都湿迷啦。係啦。咁就喺度话呢个叫做有 5% 啊，即係 expected 5% 呢 Byron Bay 呢喺2016年年底呢就会係强国人买家买。咁点 或者你解释下 Byron Bay 系啲咩地方先。如果你就咁讲，即係好似几好听喎 ,Bay 喎，应该都唔错嘅地方。 Byron Bay 呢其实呢就喺即係布里斯本向南揸个半钟，咁就有啲似呢个芭提雅咁样啦，即係一个beach town 啊，好多大屋啊，鄉下地方嚟嘅，我就未去過咯，係啦，咁就即係俾啲好多都係即係譬如雪梨嘅話，好多時咧，即係其實買得 Byron Bay 咧，就等於喺呢個叫做即係你諗下啲有錢佬喺南丫島買間屋咁樣咯，或者唔係愉景灣啊，係啊，即係愉景灣買間炮房咁撚樣啊，係啊。呢、這個就最好的答案咁樣咯，係啦，咁就 或者講下你 Byron Bay 其實嗰度有啲咩做咧 b 白 但愉景 冰 湾 围， 你都好多 business 啊啲咁嘢噶嘛，但系 Byron Bay 又冇啲咁嘅嘢咧。 佢就话咧，即系其实我自己未去过 Byron Bay 啦，可能台长可以俾少 insight 啦。咁就话好多时啲人去 Byron Bay 嘅原因咧，就系、是、因为去到觉得系好似冇，一来冇污染，二来就系啲海滩好靓，三来就系啲强国人咧中意打 golf 嚟噶。啊，我有打高尔夫球啊，咁就附近就好多好捻多 golf course，即系 golf course 咁样啦。咁佢就可以打 golf 咁样咯。同埋就系话。佢附近咧，Byron Bay 有個機場啊，就係、是、有中國嘅飛機可以直達嗰個機場啦，同埋喺嗰個機場，就算 系咪 喺 私人 Byron Bay 机场嚟噶？ 嗰個啲鄉下機場啦，就算喺嗰個鄉下機場 我即係好似嗰啲 Bang 山啲細機場嗰啲咁樣。 咧，但係即係有民航機降到落嗰啲咁樣咯，係啦，咁就即係話嗰度喺嗰個細機場啊，飛去街 Byron Bay 啊，只不過係7分鐘咁樣啊，即係。佢真即係屌，即係嗰啲咩呢度嗰啲咩本地嗰啲咩濕鳩地產佬，咪流撚晒口水咯！即係喺北京、上海賣行晒廣告啊，講到話即係可以直升機直達你嘅府邸咁撚樣咯，係啦。 咁你觉得嗰个有咩投资价值咧？可唔可以解讲讲下？对你嘅睇法咧？ 我嘅睇法咪賣俾強國人咯。咁嗰啲本地人都係住，即係本地人喺嗰度住。坦白講，你有你你揾你你就算冇強國人啊，你揾到幾撚多錢啊，可以俾你住啲咁嘅。大別墅啊，真係咪有啲有夠啲強國人買晒佢咯？跟住之後，即係你話佢會唔會暴升，會唔會暴跌嘅話，強國人暴搶咁咪暴升咯。但係譬如強國人一旦斷水喉嘅話，咁你話跌幾多，我又唔覺得會跌幾多，係咪啊，貓姐？ 哇！咁即係好似嗰陣時啲㗎仔買雙下嘛。 係啊，即係陰謀論啲咁睇啦，你班強國人係咪買咯？到時。你班友訂貨澳洲佬或者美國佬接翻啫嘛，你知好多美國佬好中意 Queensland 戲噶嘛，即係嗰啲 expat 哦， 話好舒服噶 係， 嘛，係啊，即係你 Townsville 啊、Cairns 嗰啲人好撚多美國佬喺度噶嘛，即係話係 係啊， 下即係 down under 嘅夏威夷咁樣啫嘛， 係啊， 但係即係呢個叫做強國人搶樓搶到 Byron Bay 咁啊，有鳩佢搶咯，爆咗益翻自己有啫嘛，即係快撚啲買晒佢啊！屌，係 但 啊。 系佢如果现金买咧，或者有啲人， 多数现金买噶啦。如果即系嗰班友仔去到嗰度，系咪啊？ 系咯， 我唔系啊。 咁有咩问题啊？咁佢咪唔租唔买咯，冇问题噶。 系啊，咪卖捻晒佢咯。其实都冇人睇。但 anyway 啦，即系嗱，即系而家咧，啲强国人咧就即系想买啲咁嘅后花园啦。讲翻雪梨地产啦，雪梨地产咧最近有单好捻好笑嘅新闻咯，就系、是Eastern Suburbs 讲紧Kingsford。Coogee 同埋 Bondi 咧，有間地產公司咧叫唔係 Little Bay 啊，sorry，有間地產公司咁就即係用一架 Audi Q3 啊嚟鼓勵啲友仔同佢哋放盤喎，係咪真係咁撚小盤啊，貓姐？要揾到係啊，即係Kingsford Coogee Little Bay 又唔可以話係頂級豪宅區，即係但係而家都貴㗎啦，即係叫中價區，好舒服咁樣咯。但系咪真系要咁黑单啊，大佬？ 咪可能系咪佢豪做豪宅嘅嗰间嘢？ Angie Farah 又唔系豪宅嘅， 哦，Angie Farah 以前好红嘅、哦， 但系而家耷咗好多啊嘛。 系咪系？哦，嗰好似系好鬼，佢嗰啲 agent 好鬼多啲希腊佬嘅、哦，同埋嗰啲中东佬嘅、 我 以前都好似有帮佢租过屋啊，系啊。 我嘅 experience，我都有同佢哋丟過希臘佬多咯，中東佬就我可能第二啲區有啊，但系我自己走去搞東區啲樓嗰陣咧，都係好多希臘佬咯，係啦， 係好多呢間嘢希臘佬嘅喎，同埋佢哋有做埋booker 嘅喎， 有做埋 broker，唔係佢哋做埋 management 嗰啲咁嘅嘢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係 啊， 即係屌，即係佢哋係咪？即系屌黑单黑到咁撚樣啊！同埋 Rain and Horn 咧，原來睇翻個報 哇 道 咁講，可能啲強國人入去搶咗好多生意喎。以前佢哋好勁嘅喎呢間嘢。 因為佢哋基本你我唔知你記唔你我唔知你多唔多落去 Kingsford 嗰頭啊？佢哋喺一個 circle 嗰度好啦，成棟樓係佢哋嘅喎，其實。 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 啊 即係你以前住 喺 Kingsford 嗰度噶嘛？佢個 agency，我以前住 Eastlake 噶嘛。 成間唔係 Eastlake 一出嚟咪係咯，成間成棟樓 係 佢噶嘛，係啊。 係啊係啊係啊！ 灰色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嗱呢度咧咁就歸咎於咧，佢因為佢嗰個叫做 clearance rate 咧就。drop 咗好鳩多啦，即係其實我哋之前我哋舊年年尾咧，聽眾咧應該留意到啦，我每個禮拜咧都會 睇一睇個 clearance rate 係幾多嘅。咁就九月到十二月咧 ，from 70% 至到62%咧，可能班友仔真係驚得滯啦。因為係啊，即係阿貓姐你講得啱啊，好多時咧，屌，即係就算尤其是我住嘅北區啦，好撚多時咧嗰啲咩強國人咧，係揾翻啲咁嘅強國人 agent 嚟 list 佢啲咁嘅嘢，咁搞到你班友仔好撚頭痕。 唔係啊，點解咧？因為咧，其實好多時咧，佢哋強國人 agent 咧啲佣金低啲喎，知唔知啊？ 係啊，但係班友仔唔想俾錢啊嘛，咁咪揾啲平，即係賤物 平咯，成日平咯。你鬼佬嗰啲，佢覺得我有咁嘅 service， 通常收你百分之百、百分之二、百分之三噶嘛。即係強國有啲咧，百分之一啊，百分之一點五都有咯，係啊。 我 搶到好爛啊！ 我見個零點九 啊，佢有啲唔敢寫到咁明噶，如果你俾人知道會告你噶嘛。 因為佢有個即係有公 佢 cash back 俾你咯， 有 agreement 噶嘛，係啊。 即可能佢喺張 contract 同你寫百分之二、百分之一點五，跟住 cashback 俾你咯。 係啊，或者即係之後嗰啲即係免收幾多期咁樣，即係 係啊，或者喺第二啲嘢度褪翻俾你咯，或者免啲咩咁樣咯，免咩費用啊嗰啲咁樣咯。 哦，屌！即係但係其實咧，屌！即係我即係搞撚成咁咧，屌你班啲咁嘅鬼佬啊，生性啲啦，屌對，即係撲鳩啲咁嘅強國人啦，即係。即係雖然地產佬都係撲街嘅啦，但係我都唔撚想啲咁嘅強國人坐大啊，係啊， 佢哋搶到好爛嘅而家個市。 唔係你就算屌你話強國人嘅 management 公司 Ralan 咯，你知邊個 Ralan 啊 ？R A L A N， 聽過未 ？W A R A L A N R A 哦 Ralan 我聽過，但係呢間我唔係好熟。頭先你講 Andrew Farah 嗰間我清楚啲。 Andrew Farah 唔係 Ralan 咪嗰啲咩強國人 agent 咯，即係一紮咁嘅，同埋華人聯盟嗰啲咪係咯，即係起一紮垃圾樓，跟住之後自己承租埋，自己租埋 maintenance， 跟住之後present 俾個客嗰陣又污糟邋遢，咁你係即係等於去一蚊店買嘢咁樣咯。 而家其實唔止華人聯盟有好多呢啲 private equity fund 嘅喎。 多啊！你去嗰啲咩？ 之前咪有間 Iron Fish 咪呢啲咯。 咩啊 ？Iron Fish 而家好颓，听讲。 吓好咩啊？ 好颓，我啲 friend 讲。 系咪好颓啊？ 即系总之系 佢早一两年系咁请 agent 嘅，成日搞讲座请 agent 嘅。 但系据闻，即系我啲 friend 讲啊，呢啲系啲唐人街新闻啦。即系佢做得太颓，起嗰啲嘢出嚟 deliver 唔到，咁啊自我收皮中。 自我收皮。 咁啊，大卵死啦！屌你 为个老细着草啊？ 咩？即系总之咧，我好信咧，起楼呢啲嘢咧，最紧要系泥水佬做门，过得自己啊，过得人。有阵时咧，你呢度 cut corner， 嗰度 cut corner 咧，受害收唔卵到钱咧，个个都系你自己。 所以老实讲，即系话唔系话想我讲衰嗰啲咩？但系讲真，如果由强国人发展嗰啲咧，通常啲质素都系争啲喎。 系啊，咪就系即系 你比较偷工减料少少嘅，真系唔系讲笑。 你起到啲， 而家好多本都系佢哋做嘅，系啊。 你起到啲楼出嚟啊，但系你起出嚟，你屌即系你咪恰嗰啲永远唔会过嚟澳洲嗰啲咁嘅海外买家，但系屌，譬如你一行入去，你闻到阵除系唔妥啦，总之。 你睇到啲料好渣咯，即系嗰啲譬如厨房咁咧，啲门咧纸咁纸做咁噶，我觉得。 唔系 啲墙， 啲墙又唔直，啲砖又薄，好似啲水泥地咁样。 系啊，好多嘢唔合规划，啲灯又俾埋啲过期嘅你啊，好多都扭旧嘢系。 乜系啊？跟住之后 ，anyway 啦，落下一个话题啦。阿猫姐，嗱呢单新闻咧又系你 post 嘅，即系其实咧，即系我哋嘅资料搜集咧，都系你真系英记一功啊！咁就喂，台長講嘅問題終於出現咯，華人終於賴嘢咯，即係鬼佬淨係見到你唐人性就開始 ban 鳩你啦。咁就事源係乜嘢咧？咁就有位 Adrian Chang 咧，鄭先生啦，我估係香港移民後代啦，因為咁撚樣嘅串法啦，係啦。咁就有一個16個月大嘅女女，咁佢就有一日喺上網，就喺 Woolworth 啊，即係澳洲其中一間大超市嗰度啦。订咗4罐奶粉，咁就莫名其妙咁俾人 cut 鸠咗单，又唔讲原因，系啦，咁就 听讲嗰个 A B C 嘅， 系啊，佢系 A B C 嚟，我睇佢访问， 佢唔系咩香港人啊，又唔系中国人，唔讲中文嘅， 佢唔讲中文嘅，佢根本就系一个即系鬼佬啫嘛，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就系讲话呢个叫做即系佢嗰阵已经系 teenager 嗰阵已经喺。Woolworth 度打工啦，做收银员啦，跟住之后就即系一路都系一个 loyal customer 咁样啦。咁佢就觉得啊 ，he feels ashamed of the bad publicity 啊， for surrounding the profiteering behavior， 咁就即係覺得屌 Woolworth 一刀切，對於呢啲咁嘅好嘅中國人係好撚唔公平咯，貓姐。但其實你話呢單嘢係咪劣幣驅逐良幣，我哋受害。 唉，冇计噶啦，即系等于 refugee 咁啫嘛。你几个插人就全部 refugee 都系衰人噶啦。 系啊，即系你就算阿差而家俾人打啦，你睇到啲咁嘅欧洲新闻。 系 咯、啊，你话 你插过几单啲 refugee 又搞埋晒啲咁嘅嘢，揸枪又剩嘅。你就算你个 refugee 系好人啊，跟住啲人都觉得你系衰噶啦。 唔系啊，即系之前你睇到圣诞嗰阵咧，有啲咁嘅中東 family 就喺英國飛過去，即係可能，即係我冇睇電視新聞訪問嗰啲啊，可能佢根本就係即係講嘢，基本上你係即係你唔睇佢個樣咧，根本就係一個鬼佬嚟嘅，但係都唔撚俾佢入，咁冇計過一窩老一滴老鼠屎壞曬成窩粥， 係 咪先？ 就係咯，有個好慘啊，咪話唔知啊屋企有個人就嚟走，就嚟去世啦，都唔俾入境喎，好似。 是啊，因为他是咁、即是两睇啦，咁一个国家嚟讲你班撚樣真係个 track record 太差喎，我真係唔可以俾你入喎。 咁我哋而家咪俾嗰啲强国人害死囉。 係啊，咁点算呢？真係。 啊，我真係唔知点算喎而家。 即係唔好生仔，好似我咁讲。唔撚好生仔。 啊，人奶囉。 系嗱，即系除咗 Adrian 之外咧，有另外一单新闻咧，即系其实有另外一个女仔咧，叫 Sarah Kong 啦，咁就系佢 New Year's Eve 咁就订咗四罐 milk powder 咯，上 Woolworth 个网嗰度啦，咁就钱啊收咗啦，但系俾人 cut 单，咁就咧佢就不断咁联络 Woolworth 个客户服务个 customer service hotline 啦，但系佢又唔即系佢系开头俾咗个 delivery date 佢嘅，俾咗 delivery time 佢嘅。 喂，點解會 cut 人哋單啊？強國人入個超級市場搶又唔足嘅，點解？ 唔係啊，咁咪立撚殺咯！即係好似啲撚樣咁，成日上網打飛機，但係咧真係走去做嗰陣咧，又唔撚 enforce。 即係佢 cut 人哋，其實嗰啲係咪 cut 網購嗰啲咋 ？cut 網購嗰啲單咯，係啊。 誒，白痴啊！咁冇網啊！ 咪真係好撚戇鳩，即係嗱。 會唔會係嗰啲人 ABC 去個 shop 度買唔到啊？白火滾咗去網度買啊？ 我唔知啦，即係我因為其實 Woolworth 到而家咧都未對呢件事咧就回應嘅，即係可能成班強國人，你知啲強國五毛幾撚黐線㗎啦，即係可能上網係咁喺度即係抽 iPhone 咁樣咯，可能不斷咧揾啲怪獸 account 嚟訂咁樣，跟住搞到咧就 default 咗咧，而家係譬如唐人性咧就自動 cut 單咁樣咯，係啦，即係我呢個係我嘅估計啦，係咯。咁就即係搞到啲咁嘅真多唐人咧，咁啊好鳩嬲啦！即係因為俾啲蝗蟲咁樣吸撚曬啊嘛，係咯。 哦， 即係呢個係我嘅估計啦，我唔知係咪真啦，可能係真都唔定啫。 咁啊，真係唔知啦。但係哇，而家見到周，我真係唔知點解今日行開少啦，越嚟越多啲代購店喎，唔知點解。 你知唔知 代購代寄喎？我頂佢個肺啊！真係。 加拿大而家都有代購代寄啊，終於出現啦。係啊，我啲 加拿大冇限奶咩？加拿大？ 加拿大冇限奶嘅，屌！但系而家開始搶啦。 哇！撲街咯，加拿大啲 BB 似啲人冇嘢食咯，但系加拿大啲人冇澳洲啲人白痴，我覺得。 唔係加拿大咧，有啲即係加拿大嘅生活咧冇咁舒服啊嘛，所以其實個咧都要即係叫站起來 fight for 自己嘅權益。咁啊，屌你澳洲，屌你老母成班撚樣又唔撚儲錢，喺度鳩 hea 喺度飲酒，屌你老母咁解，即係乜撚嘢都唔理咁樣，即係成日覺得一切都會變好。屌你老尾，你班撚樣 生活。唔係因為好似聽講話加拿大冇澳洲啲福利咁好係嘛？ 冇啊，係啊，即係同埋加拿大嘅 job market 好差嘅，即係澳洲你班撚樣，你走超級市場啊，唔係 超級市場，你走咖啡店啊，洗碗啊，因為最低工資太高嘛，所以咧，即係譬如你想做窮撚又唔怕有 debt 嘅話咧，你嘅生活其實係過得好撚容易嘅，即係唔同加拿大。加拿大，如果你加拿大你 heating cost 都玩死你啦，係咪先？ 咁係， 你 heating cost 啊，都玩撚殘你啦，即係過冬都使你唔少錢啦，係啊。即係 anyway 啦，喂，有單新聞咧，又係咧，我最近 post 過，即係有條撚樣咧 ，Melbourne 咧，咁就即係開旅行社噶啦，咁就佢就 sublet 咗 part of its building 咧，住咗間貨運公司，跟住之後咧 就即係嗰個貨運公司咧，就揾佢嗰個 property 咧嚟做貨嚟做奶粉集散中心喎。你有冇睇嗰單Kai新聞？ 哇，正啦、啊，跟住俾人告嗰單嘛，係嘛？ 屌戇撚鳩，屌即係你唔好喺度扮無知啦！屌你老母，你見到 分中佢咪有股份㗎？冇理由擺擺 喺度扮無知咯，咪就係屌 邊有可能冇股份啫？佢最多唔好出聲好過啦，越描越黑。跟住如果俾記者走去 check 下間公司，你有冇股份？如果佢有股份，就奶鑊啦。是 不是啊，或者根本就 做不做你人 家就算他没有股份，但基本上呢、就是、可能他根本就同鄉，根本同鄉每个月呢就拆返數给他，现在又扮无辜扮督數，屌你老尾，你当你 通常这些他都有家有多不少有 shareholding 的，为什么都要摆到呢？ 咪就係咯，屌你老尾嗱！你佢而家開緊， 即係佢可能唔係嗰間公司嘅 director， 但係都有 interest 喺嗰間公司嘅。 或者根本就同鄉，根本就即係暗瓦底會話會褪錢俾佢嘅，係啦，即係我做幾多，我 甚至乎有利益瓜葛，人哋實查到噶，喺啲 account 度實查到噶。 屌你老尾，好啦，戇鳩，即係呢啲係咪即係叫做插棒捉賊？跟住之後咧就越描越黑，你話係咪戇撚鳩？咁都可以揚出嚟條新聞嘅。係啦，喂，嗱，即係最尾呢單啦，咁嘅奶粉塌嘢，即係講緊你知唔知你 post 嗰單新聞咧，係講咧啲友仔咧喺美國偷奶粉，你 post 嗰單新聞。 哦，係啊，美國偷奶正嗰單。 即係 我呢度嗰啲 sell check 都正咯。 你係咪覺得咧遲撚早都會發生？因為澳洲咧好戇鳩嘅，澳洲咧佢咧唔係個你一 scan 咗之後咧就會 cancel 嗰樣嘢喺個 inventory 嘅 record， 所以咧你喺度暴 scan 咧，基本上咧都係唔會影響嘅。而相反亦然啦，因為佢唔係 cancel 個inventory record 咧，你就咁你塞喺個袋入邊咧，你拎出嚟咧都冇鳩人理。你話冇戇鳩？ 即我唔明啊！即如果你 scan 咗件 item， 佢唔會取消啊？ 因為有兩個 system 嘅，即有啲咧，即其實你譬如你就算你屋企拎一樣嘢去 scan 咧，佢都會照 work 嘅，因為佢只會係 mark 到有一樣嘢即佢係會 scan。佢又會即係佢 scan 完之後，佢咪喺個 inventory 度減一個咯。但係佢冇 disarm 到個 product 噶嘛，即係佢個 product 根本就唔係啱嘅。你明唔明我講咩？ 我唔明喎，點樣唔係啱？ 有啲啦，即係譬如咁講啦，你超級市場大部分嘅嘢咧，除非咧佢真係攬一個牌仔嘅啫嘛。如果唔係，佢係嘟一下，佢只會喺個 inventory 度減一個噶嘛。你拎出門口，佢唔會跌嘟嘟嘟嘟噶嘛。但係譬如你有咩牌仔，好似香港嗰啲咁樣咧，你知香港啲乜奶粉係全撚部孭曬跑仔啊，同埋 我意思即係防盜嗰個嘢係 啦，係啦。 哦，即係你買衫，佢有個 咩牌仔啊嘛，有個 tag 咁樣嗰啲。係、okay、 啦，但香港咧，即係你耐冇翻去咧，其實我都好耐冇翻去。但係咧，我上次去咧，即係咧好撚多嗰啲咁嘅，即係奶粉嗰啲係有要即係咩？如果佢唔係咩牌仔咁撚簡單啦，佢有個咁嘅膠盒咁， 即係好似 Apple 咁樣咯，有個牌有個 tag 咁樣嘅。 即係成個膠盒咁綁撚住佢咁樣嘅 S。 即係好似你 chemistry house 買藥嗰啲盒咁咯，係咪？ 係啦，有個膠盒咁塞撚住佢咁樣咯，係啊。 喂，德國，我聽係咪話德國咧鎖嗰啲奶粉？ 係啊，上。香港有啲都係鎖嘅，即係冇話。 德國係你要買奶粉要叫佢好似而家好似要出示聽講要出示證明文件，即係身份證定唔知咩先可以買喎。 我聽德國嘅 friend 講過就係、是、一來就喺專櫃啦，二來就係你要 show ID 咯，同埋實名制咯。 系啦，系啊，澳洲唔使噶嘛。 如果澳洲乜撚嘢都唔使。 荷蘭開始都要咯，荷蘭因為又搶到犀利嘛。 喂，好啊，快撚啲。 因為德國，我唔知道你之前有冇睇過 post 個 news 啊，直情成車擺落上貨車上嗰個 train 度啊。 咩？好似係。 你有冇睇過？我朋友喺我睇下搭火車影到嘛，跟住擺食係點講？攞啲 trolley 咧，哇！黐線嘅，我諗嗰度都起碼幾多箱啊，六箱奶粉。 但系咧，呢、這个叫做咧，即系其实新年之前咧，即系佢 Melbourne 咧爆咗个仓咧，就全捻部都系奶粉噶嘛，屌快捻啲黑吃黑啦，爆捻晒啲咁嘅仓出嚟啦，系咯，快捻啲，快捻啲。 系我即系搏佢咧，互督咁咧，即系咧点讲鬼打鬼又 黑咯，黑咯。 系啊系啊， 你除屌你老咩呢啲咁嘅嘢，你真系除非系有我啲咁嘅贱人走去督噶啦，一系就系黑咁，你好多时就算非法劳工啊，嗰啲咁嘅嘢都系黑咁督翻出嚟嘅啫嘛， 系嘛？ 系啊， 喂，系今日有单突发嘢，我想讲，啱啱头先醒唔起， 想讲咩？ 有冇睇过最近有单新闻喺昆士兰发生噶？呢一两日发生噶？ 你讲， 有个三个月大嘅 B B 咧，俾个阿爷斩死咗嘛？ 跟住咧？ 跟住知唔知原来嗰、那个杀、人嗰个咧系个 B B 个阿爷嚟噶？ 咩啊？跟住咧？跟住点啊？ 跟 我 住 冇睇啊！我冇睇啊！你讲嗰啲。 佢哋系即系喺佢个 grandpa 喺大陆嚟探佢嗰阵咧，就斩死咗 B B 咯。 咩？点解会 好 斩 劲 死？ 喎呢单嘢。 唔系我有睇头条啦，但系点解会斩死个 BB？ 因为而家嗰个爷爷就阿公咧就去咗咩啊嘛医院度，怀疑佢有精神病嘛，而家深切治疗部到位。 即系个阿公自己都整伤定系点样？ 佢因为个妈嘅挡一挡咁啊，或者即系中间有争执啦，我就冇讲咩事啦，就唔知，即系佢话仲调查中啦，但系即系可能过程中间受咗伤咯。 咁都得？ 系啊，哇，好得人惊，真 系 系。 啊，咁其实系咪即系呢个叫做真 但系 实？ 我唔明点解全个新闻系冇播个 B 个爹哋嘅，究竟个 B 个爹哋系边个咧？ 系咪啊？唔知，唔想理。 即系冇讲，完全系冇讲过个老豆嘅，净系话个妈就系 Chinese 咁咯。 屌！呢排啲新闻仲 high 啦，即系讲嗰个南 系 澳 啊。 啊，有个老豆啊，即系开枪射死两个仔，跟住就揸车冲落海啊嘛，跟住啲友仔讲到好捻大镬咁，屌，快捻啲 我 家暴！ 嗰单都大镬，嗰单都变态，我 咩啊？屌，快捻啲家暴死捻晒佢！I couldn't care less，还我奶粉啊！ 嗰个唔系强国噶嘛，嗰、 唔系鬼佬嚟，鬼佬嚟。 系咯，鬼佬嚟噶嘛， anyway 啦，即系讲起鬼佬啲柒嘢咧，即系咧呢个临新年之前咧。咁呢個叫做我哋國家澳洲嘅 Minister of Cities for Built Environment 啦，即係等於香港我諗可以話拓展處處長啦。咁就有一單醜聞啦。咁單醜聞咧，點解我喺度想去講咧？咁就講因為喺香港發生，喺蘭桂坊發生。咁佢講乜撚嘢咧？即係條撚樣咧，原來咧結咗婚有三個細路啦。咁就對住一條咁嘅靚妹就話：屌你對眼好撚靚啊！跟住之後又嘴佢啦，跟住之後又喺佢即係又嘴佢塊面啦，嘴佢條頸咧。咁跟住之後咁啊，俾人投撚數啦，投撚數啊，翻到澳洲咁，澳洲咧就炒撚咗佢咯，係啦。貓姐有冇聽過呢單新聞？喂？ 你听到系，咁嗰条女系咩女啊？国货定港女啊？定系咩？ 澳洲，你 鬼妹啊？ 澳洲妹係啦。 哦，咁佢抵死啦，沟搞唔搞？搞澳洲妹。 咩？你知澳洲妹系其实男人嚟噶嘛？好啦，即系好啦，恐怖噶嘛，要癫起上嚟，即系希拉里上身噶嘛，告到你班啲马佬甩裤咁 系 样。 咯， 屌，全 抵 喺 佢 部女 死 权 啦 至 咁。 上噶嘛，所以我好捻憎鬼妹噶咯。屌，同你讲嘢似男人，冇乜似女人，屌你老母。 我乜都要平等噶嘛，啲鬼妹同你。 咩黐捻线？即系屌，有阵时即系讲一句，即系有阵时即系喐啲人话你 racist sex 咁黐捻线。即系虽然我好少遇到咁嘅情况啊，但系。有陣時咧，office 咧聽到啲咁嘅友喺度講完之後咧，無啦啦嗰啲鬼妹話：Oh, you're racist。跟住之後唔係我講咯，跟住我 what the fuck 咯，我側邊聽到黐撚線，真係講下嘢咁樣。即係呢啲係咪叫做俾人恰得多，俾人恰得多啲咁嘅 reflex 喐啲嘢咁樣，同啲雜講鬼冇撚分別。但係咧， 真係。 唔係呢單嘢咧，就講咧啲咁嘅咩戇鳩佬啊，即係喺香港飲大兩杯，其實周圍嘅都唔止香港啊。咁喺度無手無腳咁，卒之咧要付出呢個沉重嘅代價，所以飲咁撚多酒把撚咩？屌，卒之 咁 咪 澳 賴 洲 嘢！ 佬系中意饮噶嘛？ 屌飲完就使，即係譬如你開工唔係嗱呢單嘢咧講明先啦，佢其實係 private time 嚟嘅，所以唔係用納税人錢嘅。我諗納税人錢嘅話咧，我諗佢我諗佢人頭落地都似。屌你老味，你飲咁撚多 唔系，咁佢放假，佢放假噶嘛？话佢。 屌你飲咁撚多，使撚晒啲錢。譬如有人俾錢飲啊正啫，屌用自己錢嚟飲最撚戇鳩嘅 咪咯。 啫。唔係即係我都狂飲酒嘅，但係好多時候有一來就係有老細包啦，二來就係用公司錢飲咯，咁梗係 系咯， 露飲啦，屌真係。 碌公司卡啲冇所谓啦。 唔係或者有陣時我同 client 出去過，咁梗係行公司之慨啦，冇理由要我硬掘嘅啫 咪咯。 嘛。但系咧，南華早報咧，即係澳洲嗰啲咧，就只不過係喺度譴責The Australian 咧，就 post 咗嗰個受害人打咗格仔嘅樣出嚟啦，就即係懶係婦權，懶係乜撚嘢咁樣啦。但係咧，南華早報好撚笑啦，佢就真係咧去咗呢間邵氏嘅 Stormy's Pub 嗰度咧，就即係話呢個地方附近咧又多啲咁嘅cocaine dealer 啊，又嘈啊，又逼咁樣啊。咁嗰間嗱，即係呢 Stormy's Pub 咧出名啲乜撚嘢咧，就 就係揾一個好撚大嘅針筒咧，好似偉哥咁樣咧，打啲精液咧落杯酒咁撚樣咁樣，即係吞精咁撚樣嘅咯，真係係啊！咁就即係 S C M 好戇鳩啊，真係 係啊！跟住之後咧，屌又影撚曬咧，你知蘭桂坊咧有幾埲牆噶嘛？係咪啊？有埲好撚高嘅牆噶嘛？個頂嗰度記唔記得啊？即係佢喺度影撚曬啲友仔喺度賣丸仔啊，賣 cocaine 咁樣啊，嚟即係嚟花生呢個 Jamie Briggs 咯，即係屌你老尾咁撚多人唔得罪，得罪香港人，香港人最撚中意落井下石㗎啦，你話係咪抵撚死？ 間間 club 都係咁㗎啦。 你話係咪抵撚死啊？即係喺香港出事咁，梗係班友仔梗係瘋狂花生㗎啦，係咪先？鬼得閒得鳩閒俾面你，總之係戇撚鳩。 係啊，同埋佢都唔好喺香港搞鬼妹咁戇居係咪啊？ 唔係香港搞鬼妹，即係。一來鬼妹又麻撚柒煩啦，二來就係香港接到鬼妹投訴嘅話，咁佢真係要認真做嘅喎，鬼叫你係鬼啊，係咪先？即係佢唔會好似即係譬如我喺香港出事咁啲差佬啲咁嘅黑警啊，即係分分鐘鋤鳩翻我噶嘛，但係鬼嗰啲佢真係瀡前瀡後咁樣噶嘛，係咪先？ 咪咯。 屌戇撚鳩，成單嘢戇鳩，總之， 唉，算啦，我覺得佢又唔係使納税人錢，其實呢單嘢都唔知啲人炒咩花生。 唔係炒， 我唔係好 understand 我真係。 唔係啊，佢咪炒，咪喺度屌，即係嗱，即係我睇另外一篇報道咧，佢就話因為佢係 Tony Abbott 嘅支持者咧，所以喐鳩佢啦。二來就係、是、屌你老尾登受害人幅相出嚟有乜撚嘢咁出奇，即係保護受害人。屌你老尾，即係香港嗰篇報道咧，點解我好撚想講咧？二來佢香即係南華早報咧就喺度話，屌你間 club 又逼又多人嘅話，有身體重磅啊，少則難免啦。同埋屌你老尾，你班咁嘅撚樣幾杯屎水落肚，開始擒女噶啦，有乜咁撚嘢出奇啫？係咪先？ 系咯，有乜出奇啊？ 好戇鳩， 我絕對唔覺得有咩出奇。依單失根本就唔係新聞， 根本就係點解？根本就係擒女，跟住就俾人老屈非禮，係咪先？擒女非禮， 出大把啦，蘭桂坊。不過佢擒中鬼妹，俾啲鬼妹煩翻佢轉頭啫嘛。 屌咪就係咯，我成日擒女啦，屌！ 屌蘭桂坊啲女主動俾你擒添啦。 屌咪就係咯，屌我嗰陣成個竹升音擒女幾撚難啊！真係屌，唔好講啦。屌其實嗱嗱講埋呢單啊，陣間落正題啦。嗱 ，Donald Trump 咧，你有冇睇啊？話要 45% 嘅 Chinese exports， 佢要收 import tax 喎，同埋佢鼓勵強國人收翻美國嘅進口税喎。你有冇睇呢單嘢？ 我超开、啊，我觉得冇可能咯、 啊。唔系一来冇可能咧，但系咧，其实咧，即系用一个胶嘅理论嚟讲咧，佢屌佢如果佢真系想乜捻嘢都要喺美国做嘅话，咁最终系穷人受苦，因为美国呢 唔系啊，其实而家美国好多嘢咧唔系中国做噶啦，已经系南美啊同鬼 鬼系点啊？南美、啊、 南美同埋巴西咯，你睇下富士康都搬咗巴西啦。 唔係嗱，另外呀，即係其實有幾點啦，即係一來就係 Donald Trump 講埋啲咁嘅嘢，真係好嗨啦；二來就係 Donald Trump 唔係，其實佢有 sense 嘅，因為而家好多嘢已經根本已經好多嘢都唔係 Made China 啦。 同埋佢曲線保護 TPP 嘅屌，即係你唔俾 China， 我咪俾越南咯，俾印尼咯，俾馬來西亞咯，俾澳洲咯，係咪先？佢即係啲人咧話佢黐線，但係其實咧你搭落咧呢單嘢咧，佢好撚醒。 佢根本就係醒啦！你好似諗下佢用傳媒幫自己宣傳，慳翻幾多錢啊？ 唔係佢周圍同人講話佢冇使過錢啊嘛，因為免費炒花生啊嘛，幾聰明啊！ 係咯，你其他嗰啲使幾多錢都冇人報係咪先？ 係啦，即係傳媒報咧就係喺度講 Trump 點樣整人咯，又話阿 Jeb Bush 啊，即係少少報船係一個 loser 咯，話佢廢啊，即係成日都話咩佢老母叫佢翻屋企咁啊，黐撚線。 唔系咯，佢就咁成日整埋啲揩嘢，又话希拉里冇能力啊嗰啲咧，整啲揩。 你有冇睇佢咧？阿 Donald Trump 咧，琴日咧 post 咗段关于希拉里嘅片，即系无啦啦 post 莱温斯基出嚟，笑到我扑街。 喂，系咪佢同系咪话佢同阿希拉里辩论，跟住希拉里晕咗定唔知咩花，突然间翻屋企啊？ 咩啊？唔知啊，但系總之咧，佢自己咧，琴日 post 咗段片出嚟咧，即系話希拉里無能咧，就係咧 post 下萊温斯基啊，跟住之後喺度 post 下克林頓啊，即係總之係揾佢啲咁嘅，即係無啦啦喺度爆鳩人哋老公大鑊，仲係史前嗰啲咁嘅嘢咧。 跟住俾人哋爆翻轉頭話佢以前佢個老婆反告去強姦定唔知咩嘛係嘛？ 咩啊？冇睇，唔撚知。嗱喂，屌嗱黃牌環節啦，屌呢單嘢一定要講啦。喂，嗱，又系你 post 嘅呢单新闻，非诚勿扰喎， 正喎呢单嘢，嗱 SBS 2迟啲播喎， 二月播啦，就咁咧就无捻端端咧呢个 Sydney Morning Herald 咧就喺度炒捻花生咁样啦， 就喺度話呢個叫做26歲嘅 Sydney 嘅 lawyer， 係啦，咁就無啦啦， 哇真係，喂，你有冇睇過嗰個 lawyer 幾靚女啊？真係。 咪啊！屌咪嗰啲好撚好撚柒嗰啲咪國貨咯，戴副咁嘅死人眼鏡，著套裝啲咩小光青咁撚樣 嘅。係呢樣嘢啊，係真係你見到我諗你都真係食唔落飯嗰啲嚟嘅喎。 咩啊？我咪話小光青咯，小光青咁撚樣，革命小鮮 肉。你唔好講男人啦，我係女人見到都頂唔順。 咩啊？ 我真係覺得嗰個鬼佬好有壓力喎、 啊。喂咁今日走去擒四十歲嗰條副校長嗰條北姑正啲定係佢正啲？你會屌邊個？ 我咁梗係嗰條北姑正啲啦，起碼19歲都後生過佢先啦。哇！你冇睇，你都冇睇清楚嗰段報紙嗰張相，我都 咪小光青咯，小光青。 點解嗰條女可以上電視？有冇搞錯啊？ 即係你 casting 都認真啲啦，係咪先？ 喂，点解揾呢条友上电视噶？ 嗱，即系 你睇下呢度澳洲嗰啲 Bachelor 啊，播啲嘢，呢度都有噶嘛，即系嗰啲鬼妹揾仔啊，鬼仔揾鬼妹啊 ，Bachelor 咧嗰啲几靓仔啊！ 屌你老味，呢啲咁嘅 White Trash 节目咧，我系坚拒睇 嘅。我觉得几好睇嘅。 咩？我太穷，我冇电视，你知道我屋企冇电视嘅。 咩上网都有睇噶，不过可能我中意睇啲咁 high 嘅节目咯。 我唔睇鬼佬电视，我就睇《远时报》啫嘛。 我就系想睇佢啲女点样 bitchy 咧，即系譬如而家播紧《Bachelor》咧，成班女搵一个仔，搵一个仔嘛，系啦，跟住嗰啲女喺度 bitchy 噶嘛，会背后。 如果我咁啊，好唔中，唔好同我讲啲咁样，我好卵憎睇啲咁嘅垃圾节目。anyway 啦，总之咧，嗱呢条咁嘅小光青啦。咁就同埋17個 other Mandarin speaking Australian woman 啦，即係屌咪北姑啊北姑啦屌 ，and 10 Australian men 啦，即係十條白色香腸啦，屌我自己都笑，咁就喺度講緊啲咁嘅所謂好撚老土嘅配對遊戲啦，係啦，咁就即係講話佢想就同呢個叫做呢條咁嘅鬼佬就有進一步發展啦，係啦。咁啊，即係好撚 high 咯！即係呢條鬼佬咧，都係 high 嘅，即係 who runs a tourism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the Chinese luxury market 喎。咁係咪真係賣國賊啊，貓姐？另外一條， 呢啲我就真係唔知喎，我唔識呢條鬼佬喎，真係好難講喎。 係啦，咁就即係， 但係問題係我真係好欣賞佢咁有壓力啫。 你唔係係咪即係佢嘅口味獨特？好陰，係 啦， 佢 口味好 獨， 係啦，我欣賞佢。平时啲人都做唔到嘅嘢，佢做到。 系啊，即系咁你都 check 得落，我真系死服帖嘅你。喂， 可能学你话斋呢啲特龙干包系唔同啲嘅。 即系喂，但系其实咧，即系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啦，即系好多鬼佬咧，就算其实美国都系嘅，佢啲口味好捻独特嘅，即系鬼佬中意嗰啲咁嘅中国女人咧，同我哋即系公认靓女嗰啲咧，真系争好捻远。 喂，你睇下 Wendy 都知啦。 咩啊？屌呢个重口味啊！重口味到晕啊！ 但 系 佢掂喎，佢点样氹到咁多男人欢心啊？真系有咩技巧啊？真系 咩啊？可能佢特别的床上技巧，我唔知啊。 哇！连贝利亚都死于佢嘅手上，我劲喎！ 屌呢啲未经证实嘅，你唔好乱讲啊！但系anyway 啦，即系咧，即系总之咧，呢个咩非诚勿扰咧。即係揾著啲咁嘅本地北姑同埋白色豬腸嚟搞咧，又真係好撚花生嘅咯！即係屌你老尾啲咁嘅死鬼佬上埋啲咁嘅節目咧，佢唔會落到巴俾其他鬼佬笑嘅咩？啲 Bogan 一定笑鳩到佢撲街嘅喎！ 唔係佢就係貪呢個節目鬼佬唔會睇嘛！ 但係佢屌而家 Sydney Morning Herald 都有報咧，咁就即係實有啲咁嘅口痕友啦！即係佢唔撚驚澳洲俾人笑嘅，即係你喺大陸做柒嘢做小丑咁，你翻到即係你知係啊，咪就係咯。 喂，咁佢而家食包汁有乜所谓啫？有钱收。 唔系喂，咁其实咧，嗱，即系 呢度大把啦，呢度几多有牙力嘅鬼佬都未见过，真系周街都系。 咩啊？ 越嚟多添咪啊？ 唔系啊，系啊，但系佢多数都拖住嗰件咧，即系除咗咧，即系可能即系每个月咧俾钱佢买 condom 之外咧，就真系一无是处咯。 哇！啲煲紧嗰啲都有女口，冇讲笑。 咩啊？系啊，屌贪佢大碌啊嘛！ 你点知道你有试过？ 咩？点解我试过？屌你！我唔系 gay 嘅，屌！唔系，真系嗱，即系咧，头先咧，其实咧，我喺度食饭咧，我突然间谂起个问题，即系咧， 咁啊大陸妹咧，咁即係譬如佢要出國啦，咁就有一個香港人同埋一個鬼佬揀。咁香港人咧，其實咧佢除咗你個身份之外咧，佢真係一無是處。但係鬼佬咧係附送一條大碌鳩嘅喎，咁貪佢碌嘢大都好啊，係咪先？咁梗係揀鬼佬啦，係咪先？ 呢啲你比較熟啲，我唔係好熟啊。你溝個鬼佬， 屌佢可以翻去同佢啲咁嘅姊妹咧周鳩圍台。讲咧，即系话啊，我每晚有大碌鸠屌啊！你同人讲话自己嫁鬼佬啊，都铿铿个嫁条咁嘅发霉港产啦，系咪先？即系贴迷 唔系喎，但系 贴迷 但系唔系好多好多而家好多啲港仔用，即系真系好爱国嘅咩？取国货噶嘛都 咩啊？系啊！喂，屌即系喂，你又话有故事讲嘅，其实你可唔可以 讲？我话呢、這个 系啊。 你想听边个故事？ 咩？你唔系有个咩教即系 男人四十嗰个故事？ 嗱，唔系香港咧，屌即系讲下点样讲呢个故事咁咧？就是、香港咧，今日咧无论端端咧就爆咗呢个保良局啊，副校长啊同呢个女生爆婚爱情啊，又话咩我好捻靓啊，咩你咁靓，同你做我一定好开心，即系爆捻晒啲咩 WeChat 出嚟啦，又爆捻晒咧班友仔咧，即系嗰两条咁嘅狗男女啦，喺呢个酒店爆完房嗰啲咁嘅亲密合照，即系虽然咧冇波冇閪睇，但系都发生程度甚高。屌真系，但其实咧，屌即系屌閪咪屌閪咯，即系其实咧，成单嘢咧，阿猫姐， 我觉得系个校长戇鳩啫。 你觉得咧，如果咧单嘢咧，如果唔系大陆妹嘅话咧，个花生有冇咁卵大？ 我谂可能冇咁大啦，因为嗰条女真系好鬼大陆噶嘛，系。 即系一来用微信好大陆啦，二来就系佢啲 pose 啊，同埋屌个样，基本上就系嗰啲咁嘅大陆妹样。 系啊系啊，同埋我觉得系嗰条校长柒啫，戇鳩啫。你真系想搞条大陆妹嘅，你咪搞唔紧要，你咪调学校咁，我要求调职噶嘛。 唔系啊，或者几嚿水搞掂啦，系咪先？使乜搞到自己而家前途尽毁？ 唔系啊，你要真系搞嘅话，咁你咪调职咯。 系啊，即系搵食行远啲咯，简单啲。 系啊，系啊，你搵食唔紧要噶，我觉得唔系问题、啊，你咪搞。但系即系梗系道德上梗系唔合，唔有问题啦。但系 I mean， 如果你真系有啲人搞到，譬如即系佢太中意呢件啦，要同老婆分啦，即系直情同呢件拍拖嘅时候，咁你梗系唔好喺学校搞啦，即系点讲啊？食都远啲食啦，系咪先？ 唔系，即系咧，即系其实咧，有几样嘢咧要屌啦，即系一样嘢就系呢个男富豪以祖家庭给育有一子啦。屌你老尾，你结紧咗婚啊，你就唔好搞咁捻多嘢，你出去滚咪叫鸡咯！屌你老母，二来 唔 系 以前我有听过，因为我有旧同学又系咁样嘅，跟住咧 又系中意叫鸡。 后尾真系同嗰个老师结咗婚，中学老师 男人四十的剧情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人哋个男人有老婆啊，跟住中意咗佢，跟住其实我系我大学同学嚟嘅，跟住后尾真系同咗个中学老师结婚。 咁。即系呢个人哋嘅选择啦，可能即系真系感情转淡咁样啦。但系，屌你冇理由系喺捻晒啲咩 WeChat 俾人爆捻咗出嚟，即系自己系呢个叫做考评局旗下委员会用公权力白纸黑字写埋出嚟，自己僭越权力嚟咁样睇你啲分而改啲咁嘅嘢噶嘛？你系咪戆捻鸠嘅？抵捻死啦！ 咪做得戇居嗰啲啊？ 你即系你觉得会唔会有机会咧？ 即系你讲话有啲人叫。点讲啊？下边指挥上面咯。 唔系嗱，即系我最主要用共产党嘅语言咧嚟讲呢个 situation 咧。你知咩叫党指挥枪啦？即系揾个脑嚟指挥条嘢啊嘛。即 系 有你之 咪 指挥枪。 咪系咯，佢咪用下边指挥翻上面咯。 指挥党咯，即系俾解放军夺权啊！ 系咯，佢咪下边指挥翻上面咯。所以头先咪话 指挥脑袋呢啲咁嘅嘢啫。喂，但系咧，即系其实咧，嗱，你知我系呢啲咁嘅阴谋论嘅人嚟噶嘛？你会觉得会唔会系咧嗰条女咧，即系想坐正但系不成，咁就一次个爆核弹算啦。横掂女人即系大陆妹啊，全民皆鸡啦。即系我周围同人讲我做鸡，我走去勾人老公有乜所谓啫？你条友扑街啫嘛，玉石俱焚啫嘛，有冇咁谂过？如果唔系， 你 喂， 嗰条大陆妹都好后生啫，咪十七岁啫嘛？ 咩啊？十八岁，但屌即系你，如果唔系有乜理由会漏捻晒 WeChat 出嚟啊？系咪倾唔掂？ 我觉得佢特登嘅，即系向佢老婆示威咁咯。 系啊，即系玉石俱焚。嗱，而家你啊，你份工啊冇啦，你要我定要你老婆，系咯，咁样咯。 系咯，系咯。 但系咧，即系咧，讲紧呢个食国货咧。 即係呢個會令 係喎、哦，你咪想聽個 live story 食嗰個 live story？ 我就係想你講啊！屌我 哇！呢、這個簡直係男人四十嘅故事喎、 哦！講啊！屌講啊！ 係啦，呢、這個就關於一個女大學生同埋 professor 嘅故事。 係啊，咁跟住點啊？係咪澳洲嘅？係咪澳洲嘅？ 係啦，澳洲版嚟嘅。咁呢、這個就係發生喺澳洲某大學，但係嗰個 professor 好醒目，咁一同呢條女咁 係咪白鬼嚟嘅定唐人嚟嘅？ 唐人嚟㗎。係 啊，跟住 都是大人嚟噶，嚟咗十几年噶啦，有老婆仔女噶。 系啊， 跟住咧，但系佢醒目咯，搞咗嗰件女学生之后就，即系唔喺嗰间学校教书，喺另一间教书咯。 咁搞咗之后系咪即系， 因为点解我会知道佢哋系搞埋咧？即系其实初见到呢两条友咧，你我初以为佢系个女嚟嘅，知唔知？因为个男人五啊岁，个女嘅十几十九岁咋。 个女真系唔正噶。系咩红袋？ 个女戴眼镜，又斯斯文文嗰只咯，又唔系好靓嗰啲，后生咯。你只可以话佢系后生咯，系啊。 屌我要红袋林啊！屌，红袋林 唔系嗰种，系就系粒后生，好似你个女嗰只咯。 咩？好似我个女唔捻系啊？ 系啊，即系点讲？你睇落去好似嗰个男人个女咁，因为你五啊岁，你同个十九岁细细粒戴眼镜，咁即 系 好似你女咁嘅。 系啊， 咁我初以为个女，跟住咧咁问下，跟住倾下偈，跟住诶唔同性噶，跟住咧顶你，跟住讲嗰下拖手啊，我真系眼都突啦。 即系你 what the fuck 啦，你脑入边喺度。 跟住讲啊讲下，讲唔对路咧，跟住个男人自爆咩啊无端端，跟住话佢自己同老婆离婚同呢件嘢咯。好恐怖啊！得跟住话嗰个女大学生咧，嚟咗澳洲咧半年咋？ 点搭上嘅？你有冇问佢？ 未 lecture 都识咯。 跟住之后知之后啊， 白问谷货嗰啲咯，你都知噶啦。 哦，即系呢个叫做道歉时露出胸部是常识，即系踎喺个 lecture 张台度，跟住解两粒咁嘅颈喉瘤啊！啊，即系佢做样粗，我有呢招，跟住就捉住佢只手嗰啲啦，搓佢条嘢嗰啲啊！屌，我睇得太多 AV 啊！讲啦，继续。 搞到好似 American Pie 嗰啲咁。 咁跟住点啊？之后咧？之后 咩？跟住点啊？ 冇 啊，跟住我真系好 shock 啊！跟住话点解哇搞个女有冇搞错啊？ 咁你知唔知之后剧情？ 我睇到你呢单嘢，我谂翻嗰日嘅情况，跟住咧临尾仲喺度嘴咧，我真系好想呕咯！ 咁剧情点啊？之后嘅剧情点发生？ 之后讲即系你都知嗰啲女咧，大陆嗰啲最叻嗲工噶嘛？ 咩啊？一哭二闹三上吊，一哭二闹三上吊。 拖拖下手啦，跟住就埋啲嗰啲咁咯，跟住有攬攬啜啜嗰啲咯， 嘴嘴咁样咯，无啦啦嘴嘴嘴嘴咁样咯，系啦，最 啊好呕心啊！我好似俾个阿爷嘴个孙咁样，但系又唔系自己个孙女咁样好核突噶嘛？ 我谂起今晚搭唔到飞机， 唔系你见到条女可能都 OK， 嗰条女讲真又冇你今日 pose 咁靓，但系肯定好过包汁包干包嗰条。 anyway 即其实呢今天你的主题呢就是这个叫做这个包汁捞面还是这个叫做嫩鸡烩面 你会吃哪样即 如果你是一个鬼佬的话你会吃哪样即包汁是有钱嫩鸡啊嫩鸡你会吃哪样即包汁贵很多。 鬼佬计包汁的啦鬼佬有得吃就得的啦他 们。还有 有人给钱买酒饮就得啦是不是 你有钱有人俾钱买酒饮，有靓车揸，有楼住，有乜所谓啊？ 食软饭，跟住日日喺度鸠吃， 咪咯，冇所谓。跟住有啲好开放添噶，你咪出去搞啦，夜晚唔紧要噶咁咯。 其实有阵时都系嘅，有阵时咧，譬如咧，我夜晚咧，我夜晚出 city， 有阵时去饮下酒咁样咧，真系见到啲咁嘅呢个叫即系富婆擒住条咁嘅。廿幾歲的僆仔咁樣咯，即係好似伍穎薇擒住啲港男咁樣。 我見過親眼見過睇 concert 咧， 係啊， 有條四廿幾歲嘅 A 姑咧， 咩叫 A 姑？ 你睇個樣子都知四廿幾五十歲，哇！點拖住條法國仔咧？你睇落個樣廿幾三十歲咯。 定係拖住條法國佬？ 法國仔嚟㗎，你聽到佢講法文嘅，但係個女人係唔識講法文，你聽到嗰啲英文咧，你嗰啲口音係法文音嚟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嚇、 啊啊！ 哇！真係頂唔順呢啲真係。 唔係有陣時我夜晚咧，我夜晚去即係你知 Vineyard 嗰頭多啲咁嘅高級場㗎嘛？ 啊，你見到有冇爺孫嗰啲啊？ 爺孫咪麻麻孫都見過啊！屌，點啊？爺孫其實成日都見到爺孫咧。我翻工嗰頭咧都成日見到，即係係啊，咁即係你知我邊頭翻工噶啦，係咯、啊，嗰頭多爺，嗰、oh. 頭多爺孫噶，即係喺公司樓下接咧，成鳩日有出現噶。但係麻孫正啲， 嗱麻孫 正，麻孫好正，麻孫夜 City 夜晚成日有嘅，即係條又老，你知唔知個陳萬娜啦？即係一個又老又巢嘅陳萬娜。唔係李思琪，李思琪嘅真係太 喂，咁似嗰啲咩咩薛子倫嗰啲咁樣， 係啊，差唔多啦，係啊係啊，即係好似薛子倫，好似即係啊，即係打扮得好撚妖豔，但係你睇到成頸都係頸紋啊，嗰啲咁嘅阿毛咧拖住條咁嘅鬼食小鮮肉啊，係啊， 小強啊拖住， 屌真係。anyway 啦，即系咧，其实今日就系想讲咧。 喂，我想问下你，我想问下你咧，如果俾你拣咧，你觉得边人呕心啲？即系爷孙啦，定系麻孙呕心啲？ 一来我唔系咩啊，我一来我唔系基噶啦，所以咧一定系麻孙，即系条女又核突，同埋我唔系基嘅。喂，爷孙，屌你！你谂起怼死一，即系同条咁嘅靓妹一齐怼死条老靓谋佢副身家。咁都俾啲位我幻想啊，系嘛？但麻孙真系，即系个女嘅又唔掂，个男嘅我又唔系基啊！屌你老母啊！真系好捻呕心。 诶，今日真系呢个好正啊！ 咩啊？冇 break 又 喂，或者我都仲有新问题想问你，点解啲鬼佬咁中意干爆？除咗有钱之外？ 咩 啊？其实唔净系得中国有钱嘅，其他种族都可能会有钱噶。 其实我问过啲鬼佬呢个问题，即鬼佬系讲紧系五十岁开外嘅，即系有阵时我问喂，其实点解鬼佬会有 yellow fever 咧？佢就系唔系即系我好认真咁，即系喺个吧度吹水。我喺香港做嘢嗰阵，咁样喺讲新加坡咁就即系开大会啦，咁成班鬼佬咁坐埋饮酒。我话其实即系嗱，即系我嗱，我而家要问一个好政治唔正确嘅问题。屌，其实我哋 overrun 晒，不过继续讲啦。屌，唔够你太正。即系点解鬼佬咧会 so into 呢个叫东方女仔，不管系泰国啦、印尼啦、中国啦、韩国同埋日本。咁佢又同我講一樣好，即係其實成單，即係我哋講咗好撚多嘢，但係個 consensus 就係、是、咧，點解克林頓要出去滾？因為屋企條黃面婆太似男人，同埋 喂，真係鬼婆好似男人咁樣，有啲幾靚嘅喎。 但係佢即係你知唔知個 Ronda Rousey 啊 ，UFC 啊，拳手啊。 哦、oh ，OK。 但係即係好多時喺出邊可以即係可以好靚咁樣，但係。內心入面太堅強，或者係即係太強勢咧，啲鬼佬咧覺得好難頂咯，係啊，所以咪要食乾包或者食嫩雞嚟俾自己逞強， 補充翻啲營養， 一顯威風，彩陰補陽咁撚樣， 彩陰補陽， 性交轉運都梗係啦，屌坐即係坐中隻咁嘅兩頭溏心包屌。乜嘢都唔捻使做嘅，真系性交转运啊！新碌鸠出嚟就有饭开，马捻都会咁劲嘅啫。咩啊？ 唉，今集真系超开啊！真系 系啊，即系答呢个答唔答到呢个问题啊？呢个点解鬼佬咁中意食？ 都解釋到嘅，都可以解釋到嘅。 即系呢个就系有呢个系我同。我啲以前啲同事啦， 同埋會唔會覺得啲鬼妹太 AA 咧，變咗冇乜人咧？你都知嗰啲有啲乾包好多錢嘅，乜都同佢俾曬錢咧，佢會唔會覺得好爽咧？有人俾埋錢？ 唔係鬼佬懶㗎。我之前喺加拿大咧，我個 friend 咧，即係做佢揾好多錢嘅，即係佢幫人洗車嗰啲。你知洗車好賺㗎嘛？ 揾係啊，揾 係啊。咁我 friend 幫人洗車，好 successful 嘅 business 啦。但系咧，佢咧，即系咧，佢之前咧就喺度话咩？唉，好彩我老婆有做嘢啫，即系佢话佢唔想做嗰阵咧，都有老婆养。咁佢真系好 hea 嘅班友仔，真系。 個 default 就係 hea， 咁有人幫佢做埋，有人幫佢裝身，有人幫俾埋錢佢揸靚車住靚屋，佢係冇乜所謂嘅，係啊。就算屌以前啊，我以前即係我喺香港做嘢嗰陣咧，公司個 VP 咧鬼婆嚟噶嘛，咁佢即係其實成間公司咧一路高 downhill 嘅，即係啲 billing 又唔夠啊呢樣嘢咁樣啦，但係佢走唔到，因為佢老公冇做嘢，即係佢要喺出邊請女強人請強。做大姐大，因為屋企有條駐米大蟲，乜撚嘢都唔做嘅，係啦。 哦，但係點解鬼婆又好少揾唐人或者 Asian guy 嘅？嗱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陶傑啲節目啦，即係陶傑咧有講過呢個問題嘅。其實陶傑咧就係講咧點解咧鬼佬咁中意擒呢個叫 Asian girl 咧，即係一來就係好似我之前所講嘅嘢啦，即係覺得鬼婆太強勢啦。同埋即係東方女人俾到佢想要嘅温柔啊，即係覺得 feel loved 啊，即係鬼婆講 I love you 可能係好撚倔啊，好成咁樣噶嘛，即係或者係即係翻到屋企就吵吵鬧鬧啊，好撚現實咁樣嘛，但係東方女仔識營造氣氛係温柔咁樣啊嘛，咁點解即係答翻你個問題啦？點解鬼婆唔揀唐仔或者亞洲仔，因為太軟弱咯，似女人就係咁，就係咁簡單。 即系佢哋唔中意揾翻个类似女人嘅男人。 系啊，即系我即系要系啊，就系话就系话你班友太女人咯，即系 soft 太唔够 太 soft 咯，同埋屌即系你知好多时就算其实即系其实我自己都系咁嘅，我成口不对心噶嘛，即系我可以讲一样嘢，但系其实我心入边谂紧另外一样嘢，或者系我讲嘅嘢唔代表我会做一样嘢，啲鬼咪好卵憎埋我啲咁嘅嘢，因为我系啊嘛，我贱啊嘛。同埋我功於心計啊嘛，即係我可以同你講 A， 但其實我諗緊 B， 但係 即係唔夠 straightforward， 係啦，但係 即係佢覺得你好難溝通，因為唔夠 straightforward。 屌，但係有陣時候你好，但係有陣時即係你實際嘅情況咧，你唔撚 straightforward， 你件事又你有其他嘢你要 control 噶嘛，譬如一件事嘅話。我跟你講咗之後，我點知道你會唔會發癲，即係查我另外一樣嘢？咁個 end product 會撲街嘅喎，係咪先？ 咁女人係 emotional， 佢會諗呢樣嘢噶嘛？ 係啊，所以我唔拍拖咁解。我已經好多嘢煩，即係你冇俾 extra 嘢我去 deal with， 已經好夠。 好難講嘅，你咪遇到啱啫。 唔好再喺度挖我啲情史出嚟講，屌 overrun 曬。不過今集咧，我可以絕對同聽眾講，絕對係港珠澳最正嘅一集。講好啦，下次再傾啦。多謝各位收聽。 OK， 好啦，拜拜。 Bye。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